快閃101又同大家見面啦。咁第三集嗰陣時咧，講到咧啲聲好似好沉，咁都唔知點解，可能夜晚要壓低個聲講嘢。今日我就朝頭早錄嘅。咁就嗱喺呢度咧都要講少少沉氣嘢先，就係、是、因為咧就由今集開始咧，我就嘗試咧就攞嚟除咗喺星期二得到播之外咧，就我都會係咧第日咧都會係分圖去 share 俾另外一個網台，唔係網台嘅一個組織去播嘅，就係、是、一個北加州香港會，咁主要都係啲香港人喺北加州。呢邊北加州即係邊度呢，即係三藩市灣區呢度啦。咁啊，當然啦，佢嗰度擺咗，咁其實都有機會，可能全美國都有人聽啊，咁樣咁可以增加多啲唔同人了解。咁所以咧個你見到啦個畫面啊啲嘢咧，全部都變咗嘅。咁變咩咧？會越變好啊！當然係啦，係咪先？我梗係咁講啦。咁例如話咩咧？例如話就係話講個內容咧，除咗講生意之外咧，我冇咗個畫面，你見到冇咗生意兩個字，唔係表示我唔講生意啊，而係話我會係將生意同埋生活或者涉及一啲政治嘅嘢咧，就融合咗喺裏面，所以聽落去咧就會比較趣味啲啦，希望咁做到。咁另外咧就話個因為都係快閃啦，咁所以咧就會不定期咁播嘅。咁希望北加州朋友即係聽，如果聽到有啲咩嘅話咧，就響翻個YouTube 嗰度就 feedback 翻出嚟。咁系啦，咁大致上咁交代咗先啦。咁我叫大 N 啦，其實我就一。Capital N 啊嘛嚇，咁我又唔寫實個名咁啊，或者一個大字咁樣，咁我而家轉咗一個 N 字算 ，N 無人士啊嘛，係咪先？咁如果你北加州嘅人唔清楚呢個節目係即係呢條友係咩人咧，即係呢個大 N 係咩人咧，即係我啦。咁咧你可以上翻以前城寨或者星期二一度。去睇翻呢個網台睇翻，咁我都係主要都係講一啲同生意有關啊啲咁嘅嘢，咁同埋或者去做一啲企業啊，講呢啲公司啊唔同嘅嘢，咁而家嘅我咧就會多翻少少講翻啲時事同埋呢個生活上嘅嘢，同埋我係比較中意咧就係將一啲例如話唔同嘅事件比較，例如話之前我試過做嚟話呢個高鐵超支。个天价嘅制作，咁高铁咁短短嘅路程，咁你话喂，咁1000亿有几多啊？即系好多咩？咁我就比较翻一条瑞士同意大利嘅难度比香，即系呢条呢条高香港嘅高铁系更难度高，制作难度高嘅铁路去做个比较，咁啊等大家知道原来有好多水分唔知流咗去边。咁呢啲即係大话怕计数嘅，咁所以如果想听返呢啲嘅话呢，咁睇返以前我嘅节目啦，咁希望大家保持住多啲 subscribe 我哋嘅易得到啦，同埋多啲留意香港会嗰个网站。咁我见到就 active 嘅人咪即係 like 嘅人都1000到啦，咁希望以后再多啲啦，更多啲人了解一下香港同埋呢个美國啦，今日講美國，咁了解呢個情，咁我都係嚟咗一句到嘅啫。咁所以呢，如果有啲乜嘢想問嘅話呢，可以向返個 Facebook 或者 YouTube 嗰度，咁到時相關人士呢就會轉交返俾我㗎啦。咁我話返正題啦，咁今日其實你見到啊，都有好多好多睇你睇見個題目好多好多，其實我都收尾都刪減咗一啲㗎喇，咁但係減嚟減去呢都戒唔到，因為呢口水佬嚟嘅，咁有好多嘢諗咗呢就想講，咁所以呢點解要快閃呢，就因為想諗咗想講，如果唔係呢就唔貼題嘅，所以大肥呢同埋 Alex 要我忍住去即係台長呢兩個，但如果未聽過嘅話，新嘅朋友大肥同阿 Alex 係易得道嘅台長同埋主持人啦，要拉拉佢。咁佢哋就想我呢就 regular 啲，例如一個禮拜係邊日邊日，咁我同佢講話，我想暢所欲言，有陣時聽到一啲嘢好嬲嘅話，咁其實係好想即刻講出嚟爆出嚟，嗰陣時嗰個 emotion 先至係最即係漲爆先可以爆到出嚟。咁如果你話即係要谷埋嘅話，跟已經冇咗。其實呢今日呢有好多條題目呢 都是之前谷埋谷埋嘅。不过呢都照讲啦，如果唔讲嘅话呢，咁再过啲时间呢就冇用啦。咁第一个要同大家我諗咗好耐，我都想真係我唔係分析嘅，咁我想即係探讨下一个问题先，就係话喺中国同香港可唔可以白手兴家呢？其实呢，首先你要定义啦，凡事任何嘢都要叫定义啦，咁你首先定义咗先。咩叫白手兴家，点为之叫成功富有，或者叫财务自由呢，咁样。咁好简单啫，每个人条数都唔同嘅。咁有啲人呢就日日都要买名牌嘅，咁你就唔使諗啦。咁即係包括在下啦，咁我一定唔系鍾意买名牌嘅人嘅。咁而家呢，我啲衫呢，我喺 Costco 又有，喺无印良品又有，喺呢、這个窝妈我都会买嘅。咁话说啦，咁引开少少先啦，我喺呢个大陆嘅香，即係美国嘅大陆嘅朋友呢，佢同我讲过，我哋唔会喺 Walmart 买㗎，啲嘢太渣啦。咁呢，但係咁喎，咁其实呢，我有啲身边嘅朋友呢，咁香港嚟㗎喇，冇所谓啊，人着衫衫着人㗎嘛，着得舒服上身咪得囉。其实唔好理佢哋大陆啲人就话 Walmart 啲衫呢就买嚟俾啲墨西哥啊黑人着啊啲咁样。咁其实某程度上呢，佢成日话人哋歧视佢，调返转佢哋都系歧视緊人。呢样嘢我觉得真系要戒。你嚟得呢度嘅话，其实你就希望融入。中国人就系咁样㗎喇。永远呢入咗个 lift 之后呢，就系咁揿个三门掣，就想唔好人哋入嚟。你嚟到嗰度，你话人哋白人歧视你啊，分水百年国民渐已醒，讲到好似日日就陈真上身咁样，马永贞上身咁样。咁最嬲尾其实好成日都民族大义，结果你哋都系将人哋都当为系一种低端人士。OK， 咁当然讲到低端人士，今日最后尾个 topic 我都会一定要讲㗎啦，咁唔讲我真係忍唔住，真係我驚我爆㗎真係。咁究竟可唔可以呢？咁定埋意先啦。咁例如话以我嚟计啦，我觉得我已有一层楼或者两层，咁我都讲过啦，我唔会太多嘅。两层楼有一层嘢收租。咁其实主要呢就係令到自己一个有 sustainable 嘅生活啦。即係财务上可以自由，鍾意去边边，唔好俾人限制住。嗱，而家正如呢有好多嘅建制派或者嗰啲咁贪心嗰啲贱人呢，又或者香港嗰啲反对派都好啦，唔能够畅所欲言，就係因为佢财务上未有自由。而唔可能讲一啲佢相信嘅嘢，因为佢都仲要记住。其实呢浸人係好多好多嘅。包括你身边嘅朋友或者咁样。咁所以呢，如果你要真係做到你做啲你鍾意做嘢，就你唔需要求人。ok， 我成日都嗰句㗎喇，如果可以做到呢啲生意係唔需要同大陆有任何关系嘅话，咁其实你又真係驚啲咩呢，係咪先。咁变咗即係我努力緊㗎。呢样嘢我努力緊嘅，我唔係为靠，即係起码都做緊啲 connection。如果我做到完全即係一丝关系都冇嘅话呢，咁真係财务同埋呢个生意上係自由啦。呢、这个要有啲要有啲时间嘅，即係好老老实实。咁、但係所以我都唔好明囉，有多湾区或者嚟咗美国嘅人呢，佢都虽然啲生意上啊啲咩你话牙医咁样，医生咁样，你唔需要同大陆有任何关系㗎嘛，你唔会话你讲嗰啲嘢对大陆共产党唔好嘅，而你跟住会受到迫害，唔会㗎嘛，少啲客同你睇又唔会㗎嘛，你都系咁有钱㗎啦，本身已经好有钱㗎啦，啊喺 Cupertino 嗰度买咗几十层楼嗰啲咁样，你仲惊啲咩呢？不过当然啦，嗰啲系真心傻仔相信共产主义啦。咁我讲翻啦，咁如果你唔系一个好要求高嘅人呢，咁我谂喺香港同中国呢，其实某程度上系可以满足到你嘅。买楼难啲点解嘅啫，即系我讲系一线城市啊，二三线唔好计。但系你如果真系要发大达，我只可以同你讲，向上流嘅机会咧，真系少之又少。你要见到越嚟嚟紧嘅咧，香港同埋大陆咧，都会有一个现况出现。第一，你一定要出卖你嘅专业。开始已经。香港同大陆一定有好耐啦，就拍马屁文化。咁 例如话而家咩十九大之后，跟住有啲人话哇咩好悦耳啊，绕两三日啦，日日要听几次啊咁样，即系你讲都冇人信啦。即系其实呢啲咪似啲北韩嗰啲咁人一路，我哋嗰时成日笑啲北韩啲人，但系而家香港你睇下已经有人出张报纸出嚟话。十九大嘅嘢，妖良即系咩咩李飞讲话啲好好啊咁样，我哋要努力学习嗰啲咁样，即系你要嗰啲先发到达咯。又或者又或者啊，好似啱啱我讲个扑街嗰个施永青，我啱啱先讲开个拖啊，咁啊，所以话你如果要真系要上到另一个台阶，你就必须要靠拢建制。而呢種咁嘅趨勢咧，係一路越嚟越嚴重。包括乜嘢咧？包括最近啊，啱啱今日先睇到啲 news 嘅，就話關於德國商會都投訴話，如果因為共產黨話要將黨委要派人入去啲德國企業，喺駐華嘅企業嗰度，而德國人啊，今次有骨氣啦，就話如果你係咁樣。夹硬将一嚿咁嘅嘢 plug in 落我公司度啊，嗰几个平头装整落我公司度，然之后指指点点，呢、这个人唔属于我体制嘅。OK， 咁嘅话，德国就话我会撤出中国嘅投资，系就快啦，唔好怪。其实咧，我认识嘅一啲大陆嘅企业咧，其实就已经。是需要里面有党位的啦，是一定的啦，要有共青团啦 ,ok, 要有共产党在里面啦。咁如果你里面有共产党的话呢，你可以接到政府单。在港英年代呢，我是接受港英年代教育的，又或者一个普世价值话俾我知呢，做任何生意买卖是一个双方你情我愿的。而所有的无论升职加薪好，都是因为你的能力，同啲人同唔同你买你嘅货，用唔用你嘅服务，系因为你件产品或者你嘅服务到即系 OK， 而唔系系因为你系咪一个共产党员，或者你系咪某政党嘅党员。如果你系咁嘅话咧，咁 I'm so sorry 啦，你系已经系做唔到呢啲嘢。嗱，或者可能有好多美国嘅人咧，即系或者美国生活嘅香港人咧，即系如果追得唔贴嘅话咧，即系你真系唔知道，而家香港已经系沦落到咁嘅地步啦。有几烂啊？例如话即系拖远少少啊，好似梁君彦咁样吓、啊，可以 DQ 嗰四个议员，然之后嗰啲议员要追翻嘅薪津，即系呢啲系同我哋所识嘅逻辑，同我哋所知道嘅一啲普世价值系完全相违背嘅。但是他们真的够胆噏出口。自从出现了这个问题之后呢，我觉得我真的今次来美国是正确的这个决定。当然啦，我不是在这里讲风凉说话啊，你们有些来不到的这样，那怎么样，我只可以跟你讲啦，尽办法，有下一代的尽办法要走，就快点走啦。就是这个你说气旋好什么都好啦，人是自私。我只有同你讲，但系呢种自身系好无奈。我成日都同啲朋友讲，你冇仔冇女冇老婆冇剩，你梗系讲呢种说话啦，好风凉。反而系你讲风凉说话，因为老婆嫁我嗰阵时冇知道，唔知道啊，香港会咁衰，亦都唔会知道。我都冇同佢讲我嘅即系个人嘅。取向是比较嚟话系比较爱自由啊、民主啊啲咁嘢，唔中意俾人哋咁塞住。我哋讲翻呢个先啦。咁白手兴家呢度啦，咁嗱，你话如果你需要一啲咁嘅关系啊，或者要行贿啊，又或者要有啲党机器，最紧要一样嘢，其实你一定系就系差咗嘅咩咧？就系你嘅关系。OK， 究竟你有啲咩关系可以上到某个台阶？小至申请一个政府资助 ，OK。如果你唔系亲建制，你好难好难。如果你大致嚟话，定系你借钱啊，好啊 ，OK。 我知道大陸好多咧，其實咧，如果你聽阿大肥講過，其實好多大陸嘅一啲生意嘅營運咧，根本就唔係真係做生意，根本就係掠水嚟，好似最近嗰啲共享單車咁啦，根本就係一個掠水嘅騙局。咁同我上一集講緊啲基金，美國嘅基金，我睇見人哋做嗰啲嘢係實穩打實打實打，即係好好扎實嘅啲嘢係，你要睇人哋嗰個成個架構咧，唔係話呃出嚟。嗱，大飞我有听你讲嘢，我听你讲节目嘅。咁佢讲过咧，佢话佢个朋友咧，同埋咧，佢讲咩咧？佢话佢个朋友开拉面铺，响某笪地方嘅大陆嘅，开咗一间好好生意嘅头几个月，但系跟住开咗几十间啊嘛，我唔记得咗个数量几多，系好夸张嘅同一条街。大陆即系香港就同大陆一样啦，以后就系一窝蜂。但系美国呢度嗱。北加州嘅或者美國嘅聽眾，你聽到嘅話咧，我講錯啲咩？因為初嚟報道啊，咁我始終即係憑我呢段時間嘅觀察，咁當然我之前都經常嚟美國，咁我觀察到一個現象就係咩咧？美國人咧好有格嘅，就係咩咧？例如話一間拉麵喺一個 model 成功咗嘅話，嗱唔好講一個 mall 啊，一個 mall 大家可能以為係一間地产公司要管理嘅，我讲紧你话一条街，OK，开咗一间面档系成功嘅话咧，唔会跟住有几十间面档隔篱开嘅。嗱，大陆嘅心态就话我整死你，咁整死你做乜嘢？冇噶，整死你咯，博我整死你之后我生存咯。喂，呢啲咁系好唔健康嘅。但系鬼佬嗱，无论系佢嘅性格又好。又或者系制度都好，嗱，先从性格嚟讲啦，人哋就会觉得好有骨气嘅，觉得只要你开得好，我唔系必要系同你争噶，OK？就算系争嘅话，佢都要计过究竟个 market share 做唔做到。而你个脑就系会计咗话，如果你咁多人一齐做呢样嘢，大家都死。而嗰、那个喺大陆唔系噶嘛，佢整死咗你先。第二就有个制度，有可能条街系有一个 committee，佢会审核一啲系唔应该开嘅，美国会点做呢？会开咗嚟话你肯过嚟有个拉面店，我隔篱就开一个日本照烧咯，令到嗰条街做旺佢，或者系做得有规划啲，又或者总言之，我好少见到一样嘢会摆埋一齐，但系呢。好唔好彩地咧？例如话，好似我有一次讲啦，话喺北京见到啦，嗰啲咁嘅叫做咩啊？小食啊，咁喺北京有一个叫胡同咧，咁一啲食街嚟嘅，头五档几有兴趣，越行越唔对路。点解啊？因为档档一样嘅，例如话食嗰啲叫做叫咩娱乐，喺北京都几出名嘅娱乐，全部都系一做，全部都做10、20几档，即系你变咗你好冇瘾咯。咁台湾都唔会嘅，台湾嗰啲夜市嘅话咧，重复嘅店铺咧唔会太多嘅。你会留意下，即系讲食物嗰啲啊，尤其是夜市，咁可能去得唔多啦。如果有啲咩网友，如果去得多嘅话咧，咁啊通我讲啊，同我讲啦，就起码唔会好似阿大飞咁讲，开一间拉面店就全部都开晒。所以咧，你变咗咧嗰个白手兴家成功机会率咧。我觉得会系真系相对低好多，咁所以呢样嘢咧，即系大家可以考虑啦。即系连一个好基本嘅生活发达，即系例如话我够我买层楼，够我养妻活儿嘅，咁其实喺香港已经系越嚟越难。我只可以同你讲越嚟越难，同埋咧就嗰、那个。人工嘅回报啦，咁我始终都嗰句噶啦，即系未来啊，我几年前我已经有个论点就话，未来只会对打工仔越嚟越冇利，嘅劳工权益一定会企喺老板嗰边，因为既得利益者嘅壮大，亦都冇一个机制去制衡佢，冇一个民主选举去制衡佢，所以只会令到一个即系既得利益者雇主啦，咁当然啦，我自己都系雇主，我只不过系讲事实啫。咁话翻俾大家知，如果可以嘅话咧，嚟紧咧就只会好多咧，就叫做自由工作者啦。嚟紧就会出嚟出多。哇，第一个 topic 都讲咁耐，你真系大剂啊！咁第二个 topic 咧，咁我就想 讲下一条粉肠叫施永青。好彩地啊，半年前咧曾经有机会同佢公司做嘢。你如果我做咗嘢嘅话，我真系好痛苦，变咗咧我都唔知道咧点去面对自己，即系同一个咁扑街嘅人去做嘢。OK， 咁其实前嗰排咧，点解而家先讲得咧？因为我一路都系等紧啊，即系台长佢答复啦，可唔可以咁样即系吓插播咁样？咁啊，而家唔理啦，咁啊先讲咗先啦，咁啊，所以嚟紧我都会唔会理个时序噶啦，总之谂到个 topic 咧就讲出嚟。咁我都 promise 大家一个礼拜起码有一次嘅。咁咧，话说咧呢位施先生咧，嗱不嬲呢条友咧都离地到爆嘅，即系似住自己咧，就以为自己好 Q 劲，搵好多钱，或者系吓、啊，好似好读好多书咁样。但系我真系话俾你知，即系你呢种咁嘅人咧，即系就算你读几多书都冇用，你有一样 DNA， 你一世你都系烙印咗你心里边嘅，就系、是、自私。首先要讲下你先啦，即系呢啲咩？我不嬲都讲地产代理呢样嘢咧，系一种伪行业嚟嘅，系你班咁嘅人为威为保护住呢个行业嘅利益，而唔俾一啲嚟话用嚟话用电脑用网络用 cloud， 即系嚟话用网去自己 update 嚟话，如果有个平台出嚟俾人买楼嘅，你哋系杯葛人哋。你哋话啊，如果你摆嘢上网嘅话咧，你就唔可以摆喺我度卖啦。即系用啲咩哪吒手段，而令到嗰啲窒碍咗个发展。你哋而家讲紧系收1%，OK， 两边收，一层楼1000万，你收10万蚊。即系我成日想问，即系一千万好正常嘅。而家又唔好讲1000万啦，500万啦，500万嘅楼。嗱，我北加州嘅朋友，我话俾大家知。香港买500万楼基本上好难买到㗎喇。你入到屯门元朗先买到㗎，即係话到新界先买到㗎。OK， 喺美国，因为我再讲美国嗰啲地产代理啦。你香港你諗下，你收你逾500万嘅话，两边收即係又收到10万蚊嘅 commission。我真係想问你，你做过啲乜嘢？攞住条锁匙 long 然之后走埋开门讲两句 blah blah blah blah。同嗰个新路唔成正比嘅，你都冇付出你嘅智慧同知识产权出嚟 ，OK？ 你顶多叫开门俾人哋 ，OK？ 你已经攞到好多，仲有你系施永青，你助长紧一个炒卖 ，OK？ 响我大恩心目中咧，你啲人系等于废人嚟嘅 ，OK？ 你仲而家上一次响你自己咁嘅 AM730 嗰度咧，就话啲细路仔而家啲细路仔咧抗疫能力低。话我哋喐啲就喺度生，又话自杀，又话成。你话你哋细个嗰阵时可以睇法，嗱我同你咧虽然都争啲年纪嘅，但系咧你受过嘅嗰种教育咧，我都受过，大家都系食唔饱，瞓唔暖 ，OK， 资源亦都唔缺乏 ，OK， 亦都讲到咧有中学会考，小学会考，金字塔式淘汰啊，有极少数人可以读到大学啊，啲咁样，点会即系话压力问题啊，啲咁样，再者就话细个系有体罚嘅，即系我想同你讲啦，施先生，我哋嗰个年代做人最紧要，知唔知系有乜嘢？就系有希望，唔系有冇钱。我前嗰排听见即系另外一个网台啦吓。讲一啲关于心灵上嘅嘢咧，一个人嘅心灵其实有冇希望系一种心灵嘅寄托嚟嘅。钱可以听日冇晒，但系心灵上嘅富足唔系你所知嘅。而家嘅细路仔嘅自杀又好，或者消极又好，有咁多投诉都好，就系因为觉得自己系冇希望。我打你。出嚟啦，打份工30000蚊啦。嗱，我觉得咁讲咧就系天方夜谭啦。于美国嘅朋友，你听住啊。嗱，香港如果咧出嚟大学毕业咧，搵到30000蚊一个月咧，你简直系皇上皇，你啲朋友就即刻捧你上天噶啦。咁啊，当然啦，唔计公务员啦，因为公务员个 curve 咧升，即系上流嘅 curve 咧就相对系即系加佢哋正常粹加人工啫，但系就好稳定。但系你要谂下，如果私人机构30000蚊好犀利嘅。咁好啦，那个 細路冇希望。以前阿施永青佢講緊佢嗰個年代，你諗下做唔掂嘅，自己去吉串去賣魚蛋，都仲可以辛辛苦苦係賺到錢，然之後買鋪買樓。我身邊極多呢啲例子，大家如果去深水埗嘅話，有間叫榮記嘅做面嘅，佢喺大排檔嗰時候，我就幫襯。嗰有嗰時候好咗落黃金商場買嘢。OK， 咁而家已經入咗鋪啦。咁因為已經買咗鋪，兩兄弟。咁另外咧，呢個灣仔有個老細啦，唔講邊個茶餐廳啦。佢以前都喺灣仔度開大排檔，收尾買咗鋪，而家仲要買鋪之後，跟住炒嘢炒樓咧，係搞到嚇、啊、可以住呢、這個咩、我唔記得咗啊，貝沙灣上高啲碧瑤係啊，碧瑤千六尺，講緊兩三千萬嘅樓。OK， 一個目不識丁，但當然啦，呢啲人全部。99%，佢有啊施永青呢啲仆街嘅一个思维系乜嘢呢？就是、觉得你唔勤力，你怨生怨死。系当然啦，大家唔系喺度鼓励大家埋怨啊。其实我都有埋怨，但系我咧埋怨之余咧，因为我叫做公司叫上咗轨道，好好彩地，所以我会明白你哋嘅嗰份，我会企响翻你哋嘅角度去谂咯。有件小事我都想引翻出嚟嘅，同呢个咁嘅 topic 都有啲关嘅，就系话说我一个十几年嘅拍档啦，而家佢哋再另组公司做翻我同一样嘅嘢，其实系好难，因为咧佢哋而家先起步。同我十几年前起步系争好远，一个年资啊，同埋你嘅经验啊，再者就系你嘅名声啊，全部好难做。其实咪即系等于啲细路咯，你叫啲细路而家嚟，你同佢讲，你根本你阿施永青根本你知唔知道你同佢唔系同一个起跑线 ？OK， 我哋嗰阵年代系真系做发型师嘅都可以搵3-5万，嗰阵时3-5万，我话俾你知。美孚讲紧系100万一层楼嘅啫，师生，你做地产你知嘅，八九十年代，吓、啊，嗰阵时啲夜总会小姐搵几万蚊，十几万一个月，就算而家我俾你搵几万、十几万一个月都冇用啦，因为以前太古城系100多万，而家讲紧系1000多万嘛，师生，点俾首期啊？1000万以上嘅楼要俾几多钱首期啊？我当你好叻啦，俾到一半啦，500-600万啦，500-600万点攞出嚟啊？啲细路仔要打几耐工啊？一个人咧，其实真系嘅，我周时咧瞓得着，好开心咧，就觉得自己有希望。我如果我一年都唔会话日日咁 hyper 嘅，都会有可能有几日啦吓，好唔开心，即系可能觉得自己有少少，哎呀，冇乜希望。即系有啲位，有阵时去咗啲黑暗位，即系人一定会，但系当然啦，后屘会自己谂翻好多办法，点去解决翻。我话俾你知，但系唔系个个人可以有呢种咁嘅治愈能力嘅。你叫人哋咁去改，系嘛？你上咗岸，你梗系咁讲啦。所以呢个咁嘅人咧，话俾你知啦，系一啲叫咧真系 typical 男师自私，一系就无知。嗱，咁佢一定唔系无知。无知嘅人呢，我反而呢，我都仲可以勉强原谅佢。OK， 我成日都研究一个哲学问题㗎，无知究竟系咪自知嘅呢？你自己知唔知道自己系无知嘅呢 ？OK， 我某程度我想觉得系嘅，只不过佢哋懒得去谂，佢哋鍾意打开个节目嚟睇 TVB， 而唔去睇一啲啊能够令佢自己 upgrade 嘅嘢。OK， 咁我帮你唔到啊，佢系专登嘅。而另外一种系仲扑街嘅，就好似施永青啲咁样，受咗知识，佢知道自己讲紧乜，但系因为要保护自己嘅既得利益，当然啦，佢唔会同我辩论啦。如果同我辩论嘅话，佢死得噶啦，系嘛？因为呢啲咁嘅人根本就未踏出个门口，就成日坐响自己嘅世界里边。OK， 所以我最中意劝呢啲人噶啦，大陆都未翻过。佢哋翻嘅只不过系北京咩钓鱼台啊，上海五星级大酒店啊，你有冇落过地？你有冇搭过地铁啊？你有冇同啲人一人逼过？你有冇去北京喺最巅峰嘅时候走去搭地铁，做 嗰啲咁嘅叫咩嗰啲咩单车叫咩 OFO 嗰啲咁嘅单车，呢叫生活。你冇生活过噶，你翻去只不过系去啲最高档嘢，你觉得梗系乜都好啦。唔该你打开你只屎眼望一望呢个世界，你好井底之蛙，我只有咁同大家讲。我就喺网度咧就见到一句咧就话几好嘅。Okay, 君子怀德，小人怀土，就是你啦，施永青。咩意思呢？君子里面是只会想德，同埋想一啲呢去帮助人嘅嘢，去感恩 ,ok, 去怜悯。小人就顾住利益，怀土就是顾住自己嘅财产土地，因为以前土地系就系财富啦嘛，到而家都系。就是你呢种人啦，萧永清，即系我令你令香港感到蒙羞，有一个咁嘅人 ，OK？ 当然啦，你有啲嘅管理哲学咧，我都认同嘅。我唔可以因为因人肺炎，我都系一个我系吸水海绵嚟嘅，我会将一啲好嘅嘢吸落去嘅。有机会试下分析下你啊。咁啊，第三个 topic 啦，咁啊，想讲下咧，就话最近咧就有 Reno 啦，一个嚟呢个三藩市大约四个零钟嘅一个地方啦。咁佢属于系呢个啊，嗰叫咩啊？内华达州嘅 ，OK。咁好多美国人知嘅，咁嗰个地系主要都系赌场。咁嗰日咧就因为去睇达明一派演唱会，咁佢嚟咗呢度，咁啊好感动啦。咁啊，都见到喺香港都有睇嘅演唱会嘅。咁啊，去睇完演唱会咧，第二日咧，咁啊 check in check out 走人嘅啦。咁其实咧都去咗个博物馆，而呢个博物馆咧就其实冇乜特，即系唔系冇乜特别嘅，即系令我一啲反思系大家对一个呢、这个艺术博物馆嚟嘅。咁其实咧佢里边咧有好多唔同嘅作品，天马行空乜都有。咁啊，例如话啦，有一个朱古力，用朱古力溶咗之后呢，好似用丝印咁印落一啲纸度，然之后将啲纸呢就铺满晒落去个个成个房里面嘅。咁里面呢，咁我第一次入去呢间房嗰时呢，就闻到啲味啦，香香地咁样，跟住出咗去，咁准备住再入去影返啲相啦，补返落去。咁嘅就咁啱有个应该系作者嚟嘅参与者，咁企咗喺度，见到挂咗个牌好高大嘅鬼仔，咁我同佢倾偈咧，咁就话喂几过瘾，咁佢解释俾我知，啊原来系私印咁，叭叭叭叭咁讲，所以我知道用私印咁做出嚟。咁我问佢话我见到几肥，哇讲笑咁讲，佢话啊唔怪之你咁肥啦，你咁大只啦，咁你食可能一路做紧嗰阵时 retest 嗰阵时吓、你会 taste 吓、会试下佢嘅，咁大家都笑啦。咁我话不过啊，你可唔可以第日你哋喂再创作啲再癫啲嘅？咁佢都好奇怪啦。咁当然啦，我眉头眼眼一睇就知道啊，佢觉得话呢咁仲唔够。我话其实创作就应该系冇疆界、冇界限，唔可以绑住自己。你我谂佢都明噶啦，佢认同，非常认同大家咁讲。但我跟住同佢讲就话但系如果呢啲嘅话咧，喺香港。OK， 反而大陆我唔知啊，香港咧就我话俾你知，一定会话你无聊。大部分家长啲嚟为 DB Kingdom 啊 TVB 读者嘅家长咧，就一定会话你无聊。正如我都成日都讲，以前有个吉百利朱古力广告，个女仔同个男仔只眼眨嚟眨去咁样，好多人都话无聊。咁我就反问咯，点解要有聊咧？吓、即系所有嘅嘢系咪一定要有意思咧？唔系一定噶嘛，世界任何嘅发明都系 come from 一啲无聊嘅嘢。变下变下就有聊啦 ，OK？ 咁我亦都同点解我要话今次博物馆嘅反思咧，就因为我就同佢倾偈就话，香港除咗呢个咁嘅教育制度咧会令人窒息之外咧，就系话香港嘅父母过分保护啲细路，例如话你尽量唔好有第一啦，你尽量唔好突出自己啦，尽量唔好创作啦，因为唔好试新嘢啊，你都冇时间啦，你日日都要补习。另外就话俾佢知，好多父母会同啲仔女去见工嘅，又或者会买层楼俾佢住。佢听完之后，直情个口呆咗，嗰种反应咧，唔系 一般人嘅反，即系佢觉得系冇乜可能。我呢度有一个香港朋友，佢话佢啲公司鬼佬同事咧，同佢讲，佢话佢父母对读第一年大学嗰阵时候，就俾个生活费佢，就同佢讲话，读完今年，出年食自己。几、okay. 呢、這个点解咧？我成日都谂，我成日好中意谂点解。就是点解人哋会有 Tesla， 人哋有呢个 Google 地，人哋有 iPhone， 同埋有 SpaceX 啊，人哋可以1950几年已经派个人上去月球度登陆，而你唔得，就是因为你好多嘢你唔去创作，你唔去你唔去自己负上责任啊，叻嘅人都俾一啲制度上嘅一个制度啦，建制既得利益嘅制度咧，窒息咗，所以点会令到而家净系识得抄袭 ？OK， 一阵间我先开拖讲嘅四大发明啊，抄袭。OK， 咁当然啦，呢、這个展览会唔系就系咁嘅，咁啊，仲有一啲咧，我比较震撼啲啦，咁就系话咧，有条傻佬。去沙漠嗰度，因为佢介绍内华达州嘅条傻佬咧，就喺个沙漠里边咧，就见到啲龙卷风。啲龙卷风咧就直径大一个篮球场咁大嗰啲，唔死得人嘅嗰啲。佢系做乜嘢咧？见到龙卷风，佢追，用脚追，然之后跑入去中间。OK， 有成功有失败嘅，失败意思即系追唔到个龙卷风走得太快。我喺度睇咗接近15分钟，因为个片长30分钟。就是收尾我真係太嘈啦，咁同埋呢都差唔多啦，都觉得我都睇咗几个 round 都差唔多嘢。嗱呢啲咪无聊囉。係咪，但係我话俾你知，你遇住我呢咁嘅人，我一睇嘅话我好兴奋，我其实就係想睇呢啲嘢。我非常高兴，即係呢个世界竟然有人同我一样咁癫，我都想做緊呢样嘢。其实任何嘅发明啊，创作啊，个发明包括嚟话物质上啊，又或者电影啊，书本啊，任何嘢咧，你都要系你呢种咁嘅癫癫地，或者一啲反叛思维嘅人。咁所以我睇得好开心。咁另外咧就有啦，咁啊，仲有另外一个展咧，就话公开咗睇翻核爆啦。咁啊。当年试核爆咧，就响好似喺夏威夷嗰边一个岛嘅，咁咧就试核爆，咁啊做晒好多唔同嘅角度，咁咧亦都系一个反思咧，就是、人类究竟为何战争？咁呢啲咧就一啲博物馆，即系你个博物馆嘅作用啊，就系令人再做一啲形而上嘅反思。咁我见到嗰个咧，咁啱，我之前睇我唔记得咗 Discovery Channel 定呢个 National Geographic 讲一个试爆之后嘅一个岛，咁又好接近，咁啊封咗个岛，但系而家咧有啲人开始搬翻过去啦，因为啲人佢话哦，我响嗰度出生嘅，我就要响嗰度，我宁愿死都喺嗰度死，所以就有辐射冇所谓，都有啲细路喺度踢波啊咁样，即系开始有人搬翻过去啦。咁其实呢个其实都几反思。人类嘅文明究竟你系做破坏啊定系建筑咧咁啊？咁另外啦，有一个 video 咧，有喺度讲一个女人啦，咁啊咁啱啊，趁住阿 Trump 啊嚟咗之后咧，就即系上台之后咧，就话起墨西哥高墙啊嘛。咁咧其实咧，佢就喺一个墨西哥嗰度咧，有啲真系有啲墙，但系木做嘅。咁咧佢就喺度游，游到咧同后边嘅色差唔多，白色。咁令到咧望落去咧就好似咧。我唔记得由白色同蓝色，总之同个天系一样嘅，总之做到好似冇咗个墙咁，围墙咁样。嗰啲围墙用木做嘅，咁呢个其实一个叫反高墙。当然啦，呢啲咁嘅展览咧就唔可以用大陆做噶啦，系咪？咁又而家啊，大陆越收越紧啦，好多嘢都唔可以俾咁大家做。咁啊，跟住讲咧就话咩咧？就话发明啦。头先我讲紧发明。咁啊，最近咧，咁有个香港团结基金啊，我都唔知啲咩人嚟嘅啲，咁咧又系活响咧自己嘅世界，高尔夫球场啊，马会啊，吓、啊，呢、這个活响呢、這个点讲啊，嗰、那个叫咩啊，北京人民纪念堂啊，即系总之系出入啲上流社会人啦、啊。 讲咗四个笑话咯，四大发明唔系粥粉面饭，系咩咧？系高铁、网购、共享单车 ，OK？ 或者一个咩啊 ？OK， online payment， payment online， OK。首先讲下高铁先啦，1964年新干线用紧噶啦 ，OK。无论系新干线好，或者欧洲嘅 TG 或法国嘅 TGV 好。人哋已经好耐噶啦，唔系你发明噶 ，OK？ 你只不过大规模去抄袭同使用嘅啫。另外啦，网购更加唔好讲啦，人哋1995年 eBay 已经开始做啦。而家 eBay 咧，我响美国呢度咧见到好似有少少，我唔系见到太多啊，而系 Amazon，OK？、Okay? 越做越好。越做越大，即係之前嗰陣時，之前佢賣書嘅啫嘛。咁而家賣埋屋企生活上所有嘢都喺呢個 Amazon 買嘅啦。我啲朋友都全部大部分喺 Amazon 買嘅啦。所以咧，亦都當然唔係你發明啦。共享單車更加唔係啦。喺荷蘭人1965年已經有嘅啦。OK， 並唔係你所講話係什麼什麼。系你即系你，只不过又系将人哋啲嘢抄咗落去。咁仲有一个支付宝，即系支付网上支付啦。人哋1998年 PayPal 收尾个老板啦，Elon Musk 啦，就做埋呢个 Tesla 老板添。OK， 咁更加会做好多唔同嘅对人类有贡献嘅嘢。OK，Rather 定你哋而家咁样。仲有讲开 payment 咧，啊呢度咧我都想讲讲，就是、美国嘅 payment 咧，我发觉咧，其实唔系大家想象中咁样，用你谂住用 Apple Pay 啊、Google Pay 啊啲咩，咁我见到咧都暂时我见到仲90%几咧用 credit card， 再加 cash。OK， 咁如果美国嘅人咧咁啊见到嘅话咁啊，听完之后咧，如果觉得咩？觉得又话喂唔系、哦，我都用紧咩咁，你可以响咧，又系嗰句啦，响翻个Facebook 或者 YouTube 度留言啦，讲翻呢样嘢。OK， 嗱咁因为时间关系啦，咁啊最后要讲多最后一样嘢啦，咁啊因为都要准备出门口啦，做嘢啦，咁啊再讲下美国啦、香港啦同埋中国点样对待呢个低端人士。嗱，最近咧大陆就炒到热烘烘啦，就关于北京就将一啲叫低端人士，即系将啲 cheap 精啊，佢哋叫嘅吓，即系呢啲简直呢个 term 咧，我觉得咧低端呢个字咧，其实简直系一种嘴，即系我做一种好侮辱性，即系人哋搵唔到钱或者搵钱冇你咁多，冇你咁样有机会可以攀附一啲贪污集团，咁而你又叫做。低端人士，我觉得呢啲人嘅价值啊，系比你班咁所谓 banker 又好，或者一啲咁嘅窃国者都好咧，系高上1万1亿倍。OK， 咁大家可能如果我谂冇人冇听过啦，咁啊，但系都讲讲啦。咁啊，佢趁住北京就趁住一场大火啦，唔知六七环嘅啦，即系六七环，即系话咧嗱，中间个心叫内环啦，跟住一二三四五六。七环嘅已经，我依六七环嘅，即系好外围嘅。如果你同人讲小概念啦，你同人讲你有层楼喺二环、三环嘅话，人哋觉得你是一个超级富翁嚟嘅。咁而家你就褪到出去啦，因为喺度发展，其实已经去到好远嘅啦，即系远得好紧要，搭地铁都要搭个几两个钟头车，再转嚟转去，好多地铁唔系一站过噶嘛，系可能要转车咁啊。由你一个目的地，你譬如翻工嘅话。千祈唔好谂坐车咯，吓揸车咯，因为揸车会塞个阿妈都唔认得嘅。要趁住咧嗰度咧有个大火，咁咧就将呢度迁拆啦，而导致到咧有10几万人咧系要流离失所，而嗰个嘅准备功夫咧只系得三日。我之前喺节目都讲过一个笑话嘅咧，因为我都唔知有冇时候，即系就算唔系真都。件事是真的，但有人就将它变做一个笑话。这个笑话是怎样呢？话说当年呢，就这个深圳呢就要限牌啊，限购啦，咁要停止不卖车。咁呢个通知时间呢就好短嘅。咁呢就有记者就问啦，问个领导，领导啊，喂你这个咁嘅措施是要几耐啊，几耐开始实行啊，那个领导笑而不语，就用10只手指整出来10。咁呢咁啲人话十个月之后啊，或者 跟住个领导摇头，跟住十月唔系，跟住个十个星期唔系啊嘛，佢话都零头。嗱，领导唔好话俾知系十日啊，佢都零头，跟住佢开始讲嘢啦，十、九、八、七，佢系倒数直到零开始。即系呢个一个笑话，但系当然啦，当时响香港，旧年喺香，系咪即系响深圳发生呢单嘢嗰阵时咧，系真事嚟噶，系真系讲紧系得一日或者甚至半日去通知你嘅。而共产党做嘅嘢一脉相承，响今次解决呢个所谓低端人士，就系用啲咁嘅手法。回顾翻香港啦，早前深水埗有啲。露宿者，政府为咗想做好啲个样表面工程之后呢，就将啲人呢就洗到洗我叫洗街，甚至乎整湿咗人哋嗰啲嘢啲家当。我唔係话反对要市容清洁，而係话你做嗰陣时你有冇配套，你有冇搵社工跟进，你有冇喺房屋政策嗰度做一啲利民纾困嘅嘢呢，究竟有冇做到呢？如果冇嘅话，唔该你未解决好嘅话，即係等于你搬屋，你唔会未搵一间屋你就搬咗出去㗎嘛。而呢班咁嘅自私嘅香港人呢，包括最近嗰个工联会呢啲蓝丝嘅郭伟强呢啲呢，正正就喺北角嗰度呢又系做返同一件事，仲要话成功争取。究竟你个心系服务市民啦，定系服务个贪腐权贵卖港卖港权贵咧？我真系唔知道。反观美国，我唔系话美国乜都好，不过只不过俾我见到嘅嘢咧，真系又真系几好嘅。咁啊，喺我今日 search 一啲，我本来真系想举一个例子嘅，就系、是。Berkeley 即系 UC Berkeley 即系美国美加州伯克莱分校呢度，咁咪得一间名校啦吓。入到去嘅话，即系等于即系好过中，即系唔好用钱去啦，唔好中六合彩，即系等于你已经系代表咗一啲嘢噶啦，叻嘢噶。咁而有一次咧，旧四年前咧，三年前咧，我嚟美国嗰阵时咧，我朋友带我去 Berkeley 嗰度，咁啊食雪糕吓，嗰度人知道有一间食雪糕好平好抵。咁嗰度咧，我见到有一个公园，好多帐幕喺度，哦咁得意嘅。咁我朋友话系啊，呢、這个系市政府专登划个草地，一个公园俾啲露宿者喺嗰度露宿嘅。我朋友讲得好啱，当一个城市如果冇露宿者，唔容许有露宿者嘅话咧，代表呢个城市系好冷漠，系一个冇灵魂嘅城市。我唔系话有露宿者代表系一件好事啊，就系因为你个社会你解决唔到一啲住屋问题，你先至要咁做。而呢个市政府，美国嘅市政府应该屋龄啊。是容许专登去挖啲地方俾佢住，当然啦，有人会喺度话：，哎呀，有冇搞错啊？哎呀，搞到啲地方乱晒咁样，咁你咪解决咗嗰个问题咯？未解决到之前，你咪要俾人哋住咯。讲完啦，正正于此，咁我就喺网度 search 啦。咁啱，我亦都 search 咗一个旧文啦，三月嘅，就话美国加州，尤其是帕克莱士啊 ，Berkeley 嘅，唔系系啦，帕克莱 Berkeley 嗰度咧，就话。有建筑商愿意免费提供一啲微型公寓俾佢哋 ，OK？ 呢啲微型公寓大约几大呢？百零尺，但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里面呢有大约楼高九尺到啦，咁啊里面呢有浴室啦，有厨房啦，有各种简单家具。咁啊仲可以呢有埋咩呢？有埋衣柜啊、sofa 啊、雪柜啊、台凳啊，咁啊同埋有窗啦。咁啊，唔会令到有压迫感嘅，咁就24小时恒温。喂，大佬，免费，人哋呢个就民选出嚟嘅好处。反观中国嘅点处理啊？利用原理啊？北京奥运嗰阵时，申奥嗰阵时要人去做建筑， 你咪我哋嘅同志，我哋嘅吓人民嘅呢个后台咯，帮我哋手咯，工作咯。到当有一日用完你啦，好啦，我要干净啦，我要义感还乡，我要话俾人知，我哋系干干净净，就将呢班人一脚踢走，叫做低端人士，一脉相承嘅，同香港嘅工联会郭伟强呢啲一样。你试下问你身边男司，好多都会系咁讲，呢班人咩唔合格啊，诸如此类。嗱，因为呢个户涉及到户籍制度咯，好惨噶呢啲人，冇户籍系报唔到学校。OK， 所以有好多叫留守儿童，亦都发生好多好多嘅问题。OK， 有排解决啦。咁当然啦，仲有英国啦。咁之前有个 news 又话政府就將一啲雙層巴士咧改裝成為一啲住宅啦，俾啲又係流浪漢或者一啲露宿者去用啦。咁呢啲就係一個惠民嘅政府，而唔係為咗自己私利。我成日都講啦，無論香港或者大陸都好，嗰啲建制派根本就為自己啲錢私利，為咗自己舐多啲係揾食嘅。Okay？ 所以成日都聽以前細個都講咧，話咩英國佬攞咗啲錢。香港刮咗啲钱去翻英国咁样，其实嗰阵时真系冇咩咁多大工程啊，反而而家啲三跑喐啲又几千亿吓，港珠澳大桥又几多钱，高铁又几多钱，全部都系啲超支超到爆嘅。即系我真系想啲蓝丝解释下俾我知，点解咁多超支工程咯？好啦，嗱，今日嘅时间就差唔多啦，咁希望咧大家继续支持我呢个节目啦，咁啊令到我呢个节目咧。即系呢个吓、收听率咧就节节上升，咁啊，因为咧话说咧就呢、这个出街嗰阵时咧就已系呢、这个第一集出咗，啱啱出埋第二集，咁啊未睇到嗰、那个效果系点样，我都唔知道大家对呢个反应，咁啊最后补多少少先，讲多两句死唔断气，就系咩咧要。同啲網友 say 個 hello 先，咁有啲覆翻啲網友我之前嘅留言啦，喺 YouTube 嗰度，咁啊撳翻開佢先啊，咁所以 OK， 咁有氣好驚啊，你話好掛住我係死啊，咁我哋好掛住你哋，因為咧即係講真啦，呢、這個 Dodo 啊，係啦，幾日前噶啦，好多日前噶啦，咁啊你聽到呢句嘢應該好耐噶啦，到時都好耐噶啦，我唔知啊，因為要睇佢出街幾時。咁啊，多謝啦，好多都話祝節目順利，有啲唔講太多啦，咁啊祝順利啦。咁另外有啲就話可唔可以有嘅啊個 X Wong 叫做話可唔可以咧就做呢、這個加啲照片或者 video 分享，考慮當中，因為呢個需要製作嘅。咁啊，我因為又係啦，都要繼續做嘢啦，係啦係啦。咁另外就有人話支持啦，口水佬，多謝先啊。另外仲有一个啦，阿 Ricky 就话嗰边嘅年轻人咧发展系即系相对比较好嘅，佢一个移民国家，鼓励人人学习。如果冇能力嘅话，政府系会提供唔同嘅补助俾所有人。讲得冇错，正如好似呢度嘅细路咧，如果你话俾知你偷渡嘅细路过嚟咧，佢州政府咧佢都要俾学校佢读噶。就算是非法子女，佢后面讲啦，非法子女都会有嘅。香港你諗都唔好諗佢话。咁呢个绝对系啊，因为人哋系一个民选政府啦，讲返。系所有嘢呢系以人行先嘅。系人性嘅。ok， 咁亦都有人话啊，睇我响城寨嗰时话想移民㗎嘛，咁就做咗㗎啦。咁啊另外就系话啊 ,programmer 啲啦冇错，其实我觉得喺美國 programmer 咧，真係即係相對個 price overprice 咗嘅。咁如果啲公司開始採取外判嘅話咧 ，outsource 叫做啊嘛，即係例如攞越南啊、印度啲咁咧，即係再多啲嘅話咧，咁其實都幾危險嘅，會爆煲。其實我覺得會爆煲嘅，因為冇可能咁樣增長個人工。OK， 咁啊，大致上咁多啦，咁啊。系啦，另外仲有一个网友啦，就话阿 Chan Step 啦，佢就话佢响 Cupertino and Denver at 呢个 Fremont，OK，、okay? 希望有机会大家可以网聚啦，等下北美嘅同朋友如果多嘅话，可以搞啲北美嘅小型网聚，到时做个 live 啊咁样，大家 可以畅所欲言。好啦，咁啊，今日时间真系够啦，咁啊讲咗好耐啦，咁啊希望大家继续支持。好，拜拜，下个快闪再见，拜拜。